给了我们一天只做一件事的第一种可能，这就是宅在家里。所谓宅，大概意思就是整日待在家里不出去。对于平日工作忙碌的都市人来说，休息的时候宅在家里可以算是放松的好办法。不过亲近大自然，体验室外乐趣，应该是更多人的选择吧。比如说带着一本喜爱的书，然后坐在后海的湖边，品尝着冰镇果汁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来听燕乐团带来的《后海》。 陪你整夜穿过后海翠绿的街，偶然间我发现爱你的黑布鞋，那么多星星的眼睛也不能看透你的心，太可惜忘了问问你的名和姓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弹弹琴跳跳舞，恋爱中的情侣们一定会把这个选项作为一天只做一件事的最佳答案。当然如果有机会安静地想想另一半，想想两人如何面对今后漫长的旅程，相信你们的感情历程会更平坦。送上黄晓明演唱的安静地想你。 是你喜欢的蓝色衬衣，配上淡淡看走香气，白色的旧衣，烛台留下白色的泪滴，原来他也一样想你，想你在哪里，安静的想你，安静的呼吸，小心翼翼翻开有你的记忆，像夜风吹起，想念张开了羽翼，安静的想你，安静的温习，安静对着星空写满我爱你，真的爱你，我不弃不离，是我把日记锁在抽屉，不让寂寞嘲笑自己，我还有回忆，抱起 角落里小熊维尼，想抱起你的孩子气，是我的唯一。安静的想你，安静的呼吸，小心翼翼翻开有你的记忆，像夜风吹起，想念张开了羽翼。安静的想你，安静的温习，安静对着心口写满我爱你，真的爱你，我不弃不离。安静的想你，安静的呼吸，小心翼翼翻开有你的记忆，像夜风吹起，想念张开了羽翼。安静的想你，安静的温习，安静对着星空写满我爱你，真的爱你，我不弃不离。我们一起永远在一起。 对于孩子们来说，一天只做一件事最完美的答案就是游戏。在孩子们的世界里，除了欢笑还应该是欢笑，而游戏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孩子们从欢笑中获得知识和技能。还记得小时候管硬币叫做钢镚儿吗？小小的存钱罐中存满了钢镚儿，一个个拿出来清点，这种简单的工作在孩子们看来也是一种乐趣。来听花儿乐队演唱的《钢镚儿聚集地》。 别人找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